三十步看那断墙行人上，手指金长斩断肉香，没干干写不了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《西厢记·佳期》。